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记忆的唱片，我是古月。说到爵士乐，可能会有朋友说，这不是外国的音乐吗？是的，这种源于美国民间的音乐类型现在早已风靡世界。它自由即兴的风格，令人兴奋的节奏，鲜明的切分音，都让歌迷们难以忘怀。现在让我们分享几首爵士风格的中国歌曲，先从这首《走钢索的人》开始吧。 走在半空中，摇着命的风，就快要把我坠落，你在哪一头说你不爱我，我挂在风里颤抖。走钢索的人不害怕牺牲，只求你一句爱我，往前是解脱，后退是自由，我应不应该回头。风吹痛我双眼，我看不清楚，我平衡不了，在我心里你的苦，我要给你幸福，你们不在乎，你爱不爱我会决定我前是冷漠，后退是寂寞，干脆我脆弱，回忆在左手，未来在右手，谁又会同情我。 自由，我应不应该回头？风吹痛我双眼，我看不清楚。是冷漠，后退是寂寞，干脆我睡落。 1995年，丁薇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《断翅的蝴蝶》，业内人士对于她在音乐上的才华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。《断翅的蝴蝶》整张专辑弥漫着爵士布鲁斯的感觉，丁薇从此有了“蓝调女孩”的称呼。 多年以前，一晃如昨天，能再次牵你的手，已是有缘。褪色的红颜，黯然的双眼，美丽人存心中，你能否看见？桃花开呀， 年，尚雯婕通过电视节目脱颖而出，她不张扬的作风、流利的法语都让观众刮目相看。后来中美合拍大片《面纱》，邀请了尚雯婕演唱了中文版主题歌《梦之浮桥》。这首歌所散发出的知性和内敛，和电影的整体风格非常协调。 睡在飘动的月光，梦跳起花子，回忆又再次盛开玫瑰的浮桥上。爱从不同的路过来，命运只有一颗心。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将流行歌曲重新编曲成爵士风格是近年来很时尚的一种手段。早年间演唱过很多歌曲的朱桦，凭借一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重返歌坛，多年的积累让他在演唱这首歌曲时得心应手，味道十足。 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深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我爱你有的心，轻轻的一个吻， 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哦，耶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深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哦哦哦哦哦一个吻，已经打动我的心。我们那么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哦哦哦情也真，我的爱也深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 流行歌曲爵士化使得很多歌手尝试的一种手段，无论如何，这种尝试让歌迷领略了一种新的感受，让歌手们进行了一种新的尝试，让歌曲焕发了一种新的风格。这里是记忆的唱片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，请欣赏杨坤演唱的 I Believe。 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的好心情像爵士乐一样自由自在。 也瞬间被改变，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你不要再反对。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但心跳都脱轨。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就算是太狼狈。我想为你醉，除了你还有谁让那爱痛得绝对。瞬间被改变，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你不要再反对。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让心跳都加倍。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就算是太狼狈。我想为你醉，除了你还有谁让那爱痛得绝对。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你不要再反对。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让心跳都脱轨。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就算是太狼狈。